第49集。胡贤臣见我睁开了眼睛，嗷的一声扑了过来，他流着眼泪说道： 老婆，你不要睡，你不能睡，别睡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 不怕不怕。我抬起手来想拍拍他的后背，却透过我的手看见了天花板上的灯。我沉默了，我低下了头，看见我的睡衣之中空空如也。 老公， 我努力稳住了声线，毕竟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适，不过就是变透明了而已。 你别怕，你看看我，我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啊，老婆你没了？ 你也看不见我了吗？但是你正在抱着我呢呀。 我有些慌了。 我能感知到，但是却看不见了。你睡着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你，怎么现在就看不见了？ 我们沉默良久，他抱着我不肯松手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泪又涌了出来。 是我输了，我争不过这天道因果， 他摸索着来亲我，在我耳畔小声地说道： 入梦吧。 我就又睡了过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梦真的就是声控的，说来就来。这回我成了孤魂野鬼了，我的身子倒在了地上，死相不算好看。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首领刚笑了两声，就被人从身后直接捅了个对穿。那人将他从马上挑下，又急匆匆地奔着我过来，摘下了头盔，露出了一双漂亮的绿眼睛。乌贤臣竟然混在了叛军之中，而我死在了他的面前。我在一旁看着着急，虽说擒贼先擒王是没错，但到底他孤身一人又杀了人家首领，只怕是插翅难飞了。直到后方传来两声怒吼，我们的援军赶到，哥哥弟弟打头带着几千人马前来。哥哥扬手一箭射下了刚刚推我的人，匆匆下马，连滚带爬的跟着弟弟向我跑过来。 老师， 弟弟从未喊过这么大声，现在这么一叫让我的心都揪了起来。我很想说别怕，老师没事儿，又想说别哭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哭哭啼啼算什么好汉。可是我是一具冰冷的尸体，是一个无用的亡魂。我跟着吴贤臣，他抱着我跌跌撞撞地走，不知道要去哪。最终他把我埋在了一个角落之中，便一言不发地上阵杀敌去了。等他凯旋回了宫，面对他虚伪的父亲，平静地说道： 我的太子妃呢？ 已经在你房中，去吧。 皇帝头也不抬地说道。他没有动，他定定地看着他的父亲半晌，问道： 老师呢？ 明禅已经在你房中，去吧。 皇帝仍然不肯看他。 是你让老师去找我，是你让他去诗云不语。 皇帝没有说话，他也没有说话，不过摘了自己的帽子放在了案前，又拔出自己的佩剑削掉自己一小截头发。在皇帝错愕的目光之中，他跪下给皇帝磕了三个头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皇帝后知后觉地去追，乌贤臣却已经掐了个手诀，遇着一根随便捡来的树枝飞得没了踪影。我紧紧地跟着他，生怕他做什么傻事。他去了我们初见的竹林，我的猫还在喵喵叫着等我回来。 只可惜只等来了乌贤蝉。他下了树枝，在林子里随便找着些什么，终于在角落之中找到了一颗不起眼的相思子。那相思子的周边盘绕着一只奇怪的鸟，是红豆。乌贤蝉将相思子拔起，撸了一把豆子，悉数倒进了自己的口中，而后又平静地躺在雪地之上等死。只可惜相思子的毒性虽然有，却不大。他躺了一会儿，又被鸟啄得心烦意乱，起身把鸟毛拔了个干净，随手扔在了一边。渐渐的，他不动了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，又或者是毒性发作的昏厥。我的猫过来扒拉他，见他不动弹，就也乖巧地缩成一团，在他身边趴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从何处来了一位青年，年轻俊美，一身玄衣，撑着一把伞，踏雪而来。 哟，可惜了，执念这么重，不如跟我回地府去。 他低下头去看乌贤蝉，乌贤蝉睁着一只眼睛看着他。 不去，没意思。 也不找你那心上人了，关于你那明蝉老师，我可是略知一二哦。 啊，你认识老师？ 你的老师不是人。 哎呦。 青年话音未落，就被乌贤蝉捶了一下，疼得呲牙咧嘴。 你这个人大有问题，能不能听别人说完呀？ 你才不是人呢。 青年急切地辩解道。 他真的不是人，他是老黄历其中一项，他是掌管天煞孤星的司命。因为在老黄历里待得久了，见识多了天煞孤星命格的悲剧与孤苦，觉得没意思，所以成了精，给自己捏了个命格来人间游玩，就遇见你了。 你的意思是它是一本书？ 它是老黄历的一部分，因为它出来玩，老黄历已经残破很久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这三千世界要出大乱子。 可是他已经死了呀，我哪儿也找不到他。 青年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他死了却没有归位，这也就说明他没有回来。你想想，要是你跟我去地府当个判官，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辉，地位仅次于我之下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到你的老师，说服他回到老黄历里补全老黄历。 补全之后会怎么样？ 补全之后老黄历就完整了。 那我的老师呢？他回去之后还会记得我吗？还会爱我吗？还能跟我一起生活吗？ 这是天机，你答应了才能告诉你。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骗局，但乌贤蝉没再多想，就直接答应了。我在旁边看着叹了口气啊，爱情真是让人盲目。青年收起了他的卖身契，欢快地说道。 为了方便你在人间行走，给你个动物身份，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 老师喜欢猫，就让我当猫吧。 等他再睁开眼，就已经变成了一只猫，通体墨黑，眸子碧绿，皮毛油亮，站起来一人多高，像只豹子一样终日守着我的竹林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他将我的竹林改成了四个院子，变成了春夏秋冬，直到双胞胎最终战死沙场，被敌军射成了一串糖葫芦相拥而亡，直到他们到了地下变成了黑白无常，但为了偿还战争时候的罪孽，又一次投胎成了连体婴，再到河源道为了让河源君活着选择了放弃心脏，直到我游荡够了，又一次积攒够了足够的灵力，为自己捏了一个新的命格投胎转世。我想乌贤蝉不知道，我的亡魂就在他的身边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看着他，偶尔也跟他出去溜达一圈，收一收游荡的孤魂野鬼。但是他不走太远，所以我记得这个地方。 所以我长大了，学了考古，听到同学说这地方有双龙玉佩，我义无反顾的前来，被五花大绑的送来结冥婚。所以初见不是初见，是重逢。所以一见钟情不是一见钟情，是蓄谋已久。他等了我几百年。我挣扎着从梦中醒来，大口大口的喘息，一瞬间封印被打开，记忆铺天盖地而来，重新填满了我的身体，让我又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出现在巫贤禅的怀里。他欣喜若狂地抱着我，反复确认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 老婆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 是的，把老黄历拿出来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他不情不愿地拿出了老黄历啊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。 老婆，不回去好不好？ 再不回去要出大乱子啊！别怕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 你骗我，阎王说过的，你要是回去了，就要再修炼才能回来的。 修炼很快的呀，你等我啊，我回来了以后我们就那个。他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我。 没关系，多久我也能等，我有的是时间。 他仍觉得我在骗他，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严重。我恢复了记忆，自然也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。我掌管的命格在最后一章，因为人少所以很好管，我不过需要回去补全它，和老黄历合二为一，再回到巫贤禅的手里就可以了，没有那么严重了。阎王有件事儿没有跟他说，那就是老黄历只会跟着判官，之前地府这个职务空闲多年，所以我才能溜出来玩。但现在我老公就是老黄历的掌管者，我就是老黄历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段。但我有心吓唬他一下，回到书里之后，我快速地补全着残缺的部分，然后隔着书跟他喊：老公，我出不来了，怎么办？ 那老公能进去吗？ 当然不能了，要好多好多爱才能出来。他听出我在跟他开玩笑，松了口气，轻轻地亲吻了老黄历。 那老公用好多好多的精华把书灌满，老婆就会出来了。 我发誓，我听到了哲学符号。妈的，老色猫，我脏了。我从书里钻出来，抱着他亲了亲。我看呀，老黄历以后也改名字算了，不如就叫做我跟我的大猫老公。你们说呢？